长生殿第十四段，这是唯读经典为 LibriVox 所做的录音，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第二十七出明追，混蛋白练戏锦上，恶恨恨一场喽啰，乱匆匆一生结束，荡悠悠一缕断魂，痛叉叉一条白练向喉锁，风光尽，信世间，行海望，只有痴情一点，一点无翠错，偏向黄泉，牢牢丹鹤，我养玉环，随驾西行，刚到马嵬驿内，不料六军变乱，力逼投患，唉，不知沈家此事到哪里了，我一灵渺渺飞出意中，不免望着尘透追随前去，望栾舆才离了马嵬窝，咫尺间不能飞过，暗巧魂清似野，他正急急如梭，刚打个摩托，翠起间又早被树掩锁。身影丑，二内侍，四军永行上， 每揣清晨遭凶祸，去住魂无那，行行换奈何，马上回头两泪交多。 丑，启万岁爷，前面就是驻跸之处了。 生叹介，唉，我已言一声多，上心更说甚尽孝我。 但行上，一亭亭古道逶迤，暗之所须趁云行，柔情内托呀，好了，望见大驾就在前面了也，这不是雨盖飘扬，鸾金荡漾，翠年错愕，不免急忙赶上者，愿一林早一玉座，便劳牵滚绣黄罗呀，我望着鸾羽下地待赶上，忽然黑风过处，遮断去路，影都不见了，好酷呵，暗蒙蒙烟障岭阿，要沉沉雾色山河，山遥遥不住徘徊，笑明明怎样腾挪，你看那边愁云苦雾之中，有个鬼魂来了，且闪过一边。 贴半虢国夫人魂上， 艳夜风前谢，繁华梦里过，风流水是当初我，玉碎香残荒郊我，云抛雨断众犬堕。 二鬼足上，到哪里去？ 贴，奴家虢国夫人。 鬼足笑介，原来就是你，你生前也特受用了， 如今且随我的往死城去。贴枯戒， 哎呀，好酷呵！怨恨如山堆垛，只问你多大忧愁，怕住不下这愁魂一个。 但即上看客 呀，方才这个是我陪嫁姐姐，也被乱兵所害了，误得不痛杀人也。想当日天边躲小哥，今日里地下同零落，痛杀俺原有一命招，更不想惨泪欠家祸呀。空落得提起这泪滂沱，何处把恨消磨？怪不得四下愁云裹，都是俺前生怨气呵。那边又是一个鬼魂，满身鲜血飞奔前来，好怕人也。被某弃孤魂独自无悔恨，寂寞只落得半名途野鬼多。 附近半阳国中鬼魂上，生前遭劫杀，死后见阎罗。牛头执钢叉，夜叉执铁锤锁上拦戒，附近跑下，牛头夜叉复赶上。杨国忠哪里走？附近呀，我是当朝宰相，方才被乱兵所害，你没做神又来拦我。牛头奸贼，俺奉阎王之命特来拿你，还不快走？附近哪里去？牛头夜叉，向小小丰都城一座，叫你去剑术与刀山寻快活。牛头拉附近直叉叉背，夜叉锁附近下，但即上看客。 呵呀，那不是我的哥哥，好可怜人也呀。早则是五更短梦，铁眼醒难刻，把荣华抛却，只留得醉阳朵。唉，想我哥哥如此，奴家岂能无罪？怕行销古话，忏不了旧情魔。且住一望茫茫，前行无路，不如仍旧到马嵬驿中去吧。待重转一波，心又早怯懦，听了这归岭暮雀，有错认乱君呵。 附近半土地上，地下长天枉死鬼，人间难觅返魂香。小神马嵬坡土地是也，奉东岳帝君之命，到贵妃杨玉环原系蓬莱仙子，今死在无神界内，特命将他肉身保护，魂魄安顿，以后遇旨不免寻他去来。至他在翠红乡欢愉事过，粉香从怨孽再多，一霎作电光石火，尽肉质护全窝，叫魂魄守坟刻。但行上 渡寒烟满草坡，行一步一眼呀，这树上写的有字，待我看来。 贵妃杨娘娘帐此，原来把我就埋在此处了。唉，玉环玉环，指这冷土荒堆数半刻，便是娉婷袅娜落来的好巢窝。我临死之时，曾吩咐高力士将金钗钿盒与我殉葬，不知曾买下否。怕旧物向尘埃抛躲，则按这真情，可谓生死差额。就是果然买下河，还只怕这惨事败退，报不了同性病毒，不免叫唤一声：杨玉环，你的魂灵在此，我和乔林峰叫他唤他，可知道已远是我呀，只认得退免状我。 傅敬上唤科，由那啼哭的可是贵妃杨玉环鬼魂么？但 奴家正是，是何尊神起诉冒犯？ 傅敬：吾神乃马嵬坡土地。但 望尊神与奴作主葬。 傅敬：贵妃听吾道来，你本是蓬莱仙子，因为过折落凡尘，今虽是浮生现满，就仙山隔断红云，吾神奉月帝敕旨，解冤结免入沉沦。但福科： 多谢尊神，只不知奴与皇上还有相见之日么？ 傅敬：此事非吾神所晓。贵妃，且在马嵬驿暂住幽魂，吾神去也。 但苦呵，不免到驿中佛堂里暂且弃托这个，重来绝命庭中过，看树底泪痕有我，怎能够飞去蓬山寻救果？土埋冤骨草离离，回首人间总火急，云雨马嵬分散后，何年修路得同归。 第28出骂贼。外伴雷海清抱琵琶上，武将文官总救了，恨他反面是新朝，刚常留在梨园内，那惜灵公命一条。自家雷海清是也，蒙天宝皇帝隆恩，在梨园部内做一个供奉，不料麓山作乱破了长安，皇帝驾幸西川去了。那满朝文武平日里高官厚禄，印子风妻，享荣华受富贵，哪一件不是朝廷恩典？如今却一个个贪生怕死，背义忘恩，争去投降不迭，只图安乐一时，哪顾骂名千古。唉，气不可休，气不可恨。我雷海清虽是一个月宫，那些没廉耻的勾当委实做不出来。今日麓山这一般逆党，大宴凝碧池头，传及梨园奏乐，俺不免乘此到纳斯跟前痛骂一场，出了这口愤气，便粉身碎骨也说不得了。 且抱着琵琶去走一遭野河。虽则俺月宫悲难，科科与俺也不曾读书献策，登科及第，向渊般高战，只这血性中胸脯内倒有些忠肝义胆，今日个赌了丧亡，遭了危难，直了变惨，不由忍痛切齿，生吞恨险，恨子恨破心山，莽将龙作眼，癞蛤蟆望向天鹅蛋，深刻插指逼得个官家下殿走天难，你到任虎行看不看，纵将他沁皮食肉也恨难缠，谁想那一般儿没点三，歹心肠贼狗难。平日家张着口江中笑谈，到临危翻着脸把富贵贪，早一齐儿摇尾受新鲜，把一个君亲仇敌当作恩人感，咋质问你谋面可秀才，眼见得去做忠臣没一个敢，雷海清河若不把一肩担，可不忘了待发寒牙人是俺，但得刚肠无缺，虚眉无愧，便九死也心甘。尽引二军世上，抢占山河好大宴，袍然者冠带冲天，凝碧清秋梨园小步，歌舞列琼岩，顾家暗怒山，自从范阳起兵，所向无敌，长驱西入，直抵长安，唐家皇帝逃入蜀中去了，锦绣江山归吾掌握，好不快活，今日聚集百官，在凝碧池上做个太平筵宴，洒乐一回，内侍没，众官可曾齐到？咋，都在外殿伺候。进，宣过来。君，领旨，主上宣百官觐见。四位官上，今日新天子，当时旧时臣，同为侍使者，不是负恩人，臣等朝见，愿主上万岁万万岁。进，众卿平身，国家今日政务稍闲，特设宴在您碧池上，与卿等共乐太平。四位官万岁。君，筵宴完备，请主上升宴。内奏乐，四位官跪送酒戒。进，龙戏碧池边，正五色云开，秋气沉闲，紫殿逍遥，暂停无欲边，开宴走飞衣，鸾刀细歌，轩锦绣，西盘满弦。四位官献酒，酒在拜戒，瑶池下熊皮鸳鹿，拜送酒如泉。进，内侍美传旨唤梨园子弟奏乐。君，领旨，主上有旨，着梨园子弟奏乐。当言，众乐奏君天，旧日霓裳重按歌遍，半入云中，半吹落风前。西涧除却了清虚洞府，只有那沉香庭院，今日个先音法曲，不属大唐年。进，奏得好。四位官，臣想天宝皇帝不知费了多少心力教臣此曲，今日却留于主上受用，真乃齐天之福也。进孝戒，众卿言之有理，再上酒来。君送酒戒，外在内气畅戒，幽州皮鼓喧，万户捧号，四野烽烟，夜堕空宫，忽惊闻歌弦起变，真个是天翻地覆，真个是人愁鬼怨，我那天宝皇帝呵，金銮上面冠拜舞，何日在朝天。进，呀，什么人啼哭，好奇怪。君，是月宫雷海清。进，拿上来。雷海清，孤家在此饮太平筵宴，你敢擅自啼哭，好生可恶。 外骂界：哎，安禄山，你本是失机边将，罪因斩首，信蒙圣恩不杀，败将封王，你不思报效朝廷，反敢称兵作乱，秽污神经，逼迁圣驾，这罪恶贯盈，指日天兵到来诛戮，还说什么太平炎炎。晋大怒见：哎，有这胆识，国家入登大位，臣下无不顺从，谅你这一个月功，怎敢如此无礼，军士砍刀伺候。外一面指晋骂戒：怪医特负恩，受心假人面，怒发上冲冠，我虽是临宫为谏也，不似他朝臣腼腆。安禄山，你切神气，上逆皇天，少不得顷刻间失衡血溅，握之琵琶，将贼臣碎首报开元。晋：快把这厮拿去砍了。好恼好恼。四位官：主上息怒，吾知月宫何足介意。晋：孤家心上不快，众卿且退。四位官领旨：臣等恭送主上回宫。晋：教坊知己欠众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四位官起戒：杀得好杀得好，一个月功思量做起忠臣来，难道我每吃太平宴的倒差了不成？大家都是花花面，一个忠臣只省钱，内海清内海清，毕竟你未带乌纱是见钱。三秦流血已成川，为虏为王是偶然，世上何人怜苦节，只需行乐不言悬。第十四段完，录于台北2024年6月。